深，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你的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由人民日报社、中国侨联指导，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与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共同主办的中国海归群体与改革开放40年2018第四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于2018年5月29号在京举办。第一批中央环境督察回头看日前全面启动，6个督察组将出境河北等10个省区，督办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受理来信来电举报。近日，我国15名航天员首次在沙漠地域进行了为期19天的野外生存训练。26号，训练在巴丹吉林沙漠圆满结束。日前呢，有网友称文天祥从历史课本删除，人民教育出版社释疑，正在使用的7年历史教材有详细介绍。据国家卫健委，中国青少年的吸烟率达到了6.9%，尝试吸烟率为19.9%，1.8亿儿童遭二手烟危害。2018年汤姆斯杯羽毛球男团决赛27号在泰国曼谷战罢，中国队以3-1战胜日本队，历史上第10次获得汤姆斯杯。国家发改委近日通知，引导和规范共享经济健康良性发展，明确规范市场准入限制，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念轻轻飘过来，花香暖风满面，轻轻心意喜悦美梦，我两句为轻轻说不完情意，我两句为轻轻句句话都忧愁。到明天要相送，念着今宵，把今宵多珍重。不管明天，到明天要相送，念着今宵，把今宵多珍重。别依依，愿太阳快升东，我俩临别依依，要再见在梦中。 今宵多珍重，来自于梅艳芳。可能这首歌会提醒我们，那些不常见的是时候要相聚了。因为时间和工作的原因，很多人已经从现实里被我们装进了手机里，而科技的发展也让我们的时间被冲破，成为了碎片。每个人都在处于一种疲惫的信息过载的状态中，是不是也会有一整块的时间和不常见面的人接见面，在不常相聚的地方常相聚。而接下来这首歌是重新演绎，被叫做《故乡的云》。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

梦话，像昨天你共我相遇，相遇的，相遇的，相遇的，相遇的，相遇的。

卸，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屈。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尽管今年的315途锐成为了焦点，但这并未打乱途锐更代的进程，反而是增加了更多的笃定。作为大众历史上第一款 SUV 车型，虽然从2002年诞生之初至今不过短短16年的时间，但作为大众品牌目前最顶级的车型，无论是在国内或者是国外，它都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第三代的途锐不断反省中也让途锐走向了成熟。大众全新途锐前脸采用多横幅镀铬格栅与 LED 头灯相连的布局，看起来有辨识度，能够让人很快记住，这一点很重要。新车的矩阵式 LED 大灯可以实现对12种照明功能的智能控制。途锐拉紧的车身侧面看起来像充满尾风的帆，双出排气口造型运动，整体十分饱满且富有张力。国内版全新途锐将搭载 2.0T 插电式混动系统，其中 2.0T 的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85千瓦，最大扭矩为370牛米，与之搭配的是可输出100千瓦最大功率和350牛米最大扭矩的电动机。这套系统的综合最大功率为270千瓦，同时还可以实现最大58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其实对于新途锐期待有三，一是上有兰博基尼 Urus、 宾利天悦，中有保时捷卡宴、奥迪 Q7， 下有大众途锐的 MLB EVO 平台。作为该平台最新的也同样将是最便宜的豪华 SUV， 途锐在性价比方面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二是在315全面打击之后，途锐的革新代表的不仅仅是该系列，而是整个大众品牌。近年大众在中国市场不断爆出丑闻，而途锐作为该品牌旗舰，本应在这个时节做出表率，证明品牌力量。因为倾心之作的途锐在理念运用平台值得期待。三是科技，科技创造未来，全新途锐乐享现在。的确，从目前所获得的资料而言，途锐在科技上面的革新让人期待。无论是全新的娱乐系统、数字驾驶舱等高科技配置悉数出现。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惹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虾。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 玲。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我喜欢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 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 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969听资讯。 今天969金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一听资讯。北京市多部门出台了意见，拟利用普通地下室人防工程补充完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国家统计局的消息显示，一至四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1271.7亿元，同比增长了15%，增速比一至三月加快3.4个百分点。蒙花铁路大中山隧道提前5个月贯通，为世界一次性建成的里程碑最长的重载的铁路，也是国内规格最大的运煤专线。交通部表示，将对调整后的农村客运、出租汽车油价补助资金合理统筹，用于支持发展新能源公交。2018年世界无烟日青少年控烟活动在京举行，数据显示，中国青少年的吸烟率达到了6.9%，尝试吸烟率高达19.9%。人社部回应文天祥被教科书中删除传闻，表示统编的初中教材七年级下册专门介绍了文天祥事迹。泸州市纳溪区近日出土一狮头龟身住处，经鉴定该住处属于清中期的石柱，造型十分稀有。 说季节越来越无常，就连雨水也跟着受伤，整个世界像风中尘埃，谁也不敢大声对人说你爱我吗。别问我永久到底够不够，假如地球脱离了宇宙，永恒的大地开始融化，就让我们紧紧拥抱着编织上。如果世界末日真的有审判，所有人类剩我们两个，不管付出任何的代价，我愿为你钉上无悔的十字架。不要怕， 直到世界末日来自于齐秦，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世界末日太过于久远，跟时间相比我们只是沧海一粟。就简短的一生来说，想要弄清楚自己喜欢的东西，弄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可能需要花掉半生的时间。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坚持的呢？那或许是你真正生命当中注定的事情。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谭咏麟的一首《朋友》。 流动和你同路，

心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不言不语，叫人难忘记，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有情

愿，我许个愿保佑，让我的心凝固，在最美的时候，情人 就是唯一，如果你听到这